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庞统庞士元为了献连环计，在曹操的面前极力夸赞他的军事才能，先是把他比作孙武吴起，后又比作司马穰苴。曹操被他这么一夸，当然非常高兴。那么这庞统的连环计是否就此能够进献成功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天上君出去自个儿看一看，确实按现在说是12连，赶紧派人骑着马到监军庄古他们家，在一厅里边，哥俩毫无推手，我八匹马呵，这连吃带喝的。天上君派着中军进来了。哎呀，奉田将军之命有请监军。你谁想进来了啊？哎呀，哎呀，晚上喝着回去。田将军让我来请您，日中已到。 啊，什么日中？ 您说的日中，到军营中前去调遣兵将出兵啊。啊啊，我还没喝多，我明白了。也回干我一会儿的。这位没办法走了，回去禀报田上君。等等等等，天至黄昏了，这位骑着马来了，一了歪斜的，到了那个辕门这儿，扑通一下就掉下来，旁边人赶紧扶他。田上君在这一坐，刀斧手、绑缚主、中军官、棋牌官，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这位进来了，报名而进。哎呦，你是谁啊？不是天上君吗？啊，原来你们上边姓陈，上我们这避难来了。这会儿他挺明白的。庄古监军，昨天你约的日中而到，嗨，那不是这么一说吗？我来了，你发兵我不来，你不是等着我吗？啊，发兵吧，我已然喝够了。胆大庄古，哎呦呵，还挺好。中军在，看庄古何罪？17禁令54斩，慢军之罪，点名不到，应当斩之，推出去杀。这刀斧手也傻眼，这是谁呀？大王的宠臣庄古监军，您这刚上来就杀？杀，不行刑者一律同罪。行了，那别同罪了，过去就把这庄古绑了。庄古就嚷：“你杀我，你杀我！”这会儿这酒泉没了。 赶紧往旁边这边看，旁边有新妇人呢。这新妇人明白了，撒腿就跑，赶紧骑着马就找齐景公去了。齐景公这么一想，沙庄谷这可不行，问清楚道明白了，赶紧传我的旨意，让田将军饶恕庄谷，不能杀。好，这位使者让车把式赶着车，两匹大马啊，拉着这车，嘎啦嘎啦，这车直奔天壤郡的军营。等进辕门，别人拦也拦不住啊！使者到了，唰，这车到了辕门了。大王有令，请田将军饶氏庄谷大夫。再一看，傻了，那刀正好下来，砰！庄谷人头落地。啊哈！好大的胆子呀，你田将军！你想想，他是齐景公派来的，能不横吗？人头落地了，刀斧手赶紧把庄谷的人头捡起来，来到中军大帐，单推大圈一跪，举人头请将军过目。 号令营门， 何人喧哗？大王派这使者说让饶恕庄谷大夫。完了，没有本将军的命令，为什么直突辕门？查来何罪？将军按17禁令54斩，慢军之罪应当斩杀，驰入辕门也是同斩之罪。这声音，这使者也听见了，都这样了，那也死了，我可没有庄谷那两下子呀。田壤军用手往外一指，国君之使者不能斩之，将车把式斩杀，亦都其罪。左边这匹马是领车之马，斩之。左边车上这块木头覆木，砍去一块，遵令。这车把是招谁惹谁了？扑一下人头落地了，这马脑袋也掉了。然后把这车上左边这块木头砍一块，这块木头叫覆木，这覆木干嘛的？掌握车的平衡的。这一下司马攘即可就抬起头来了，军威大振，执法如山。这使者不干了，天子使臣不是没宰他，他有辙了，蹦着就过来了。我告诉你田壤军，大王之令你不听，我告诉你，将在军，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老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从何而来？就从田壤军而来。实际上后来就给改了，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那么原来田壤军怎么说的？将在军，军命有所不受。将在军是军队的军，军命有所不受是君王的军。我在军队里我是元帅，你君王在这随便指挥我不行，我这仗就没法打了。田壤军打了胜仗了，然后拜为司马之职。田壤军这位非常耿直，调军有方，指挥人马调动那非常好，按军法成事，所以打一仗胜一仗，打一仗胜一仗。那么田壤军后来怎么死的呢？您看这齐景公就是这样，重用佞臣，您这庄谷就这么死了。前边就是因为佞臣梁秋巨，就这坏人勾结这三个勇士，夜营燕平仲给平了，把三勇士杀了啊。这齐景公呢，其实倒挺尊敬这田壤军的，知道田壤军是个正人君子，晚上闲着没事啊，吃饱了喝足了，手下从人找燕英去了。晏婴的门人一看，哎呦，国君来了，赶紧禀报。晏婴出来迎接，跪在地迎接大王，起来吧。您像晏婴本来个儿就矮，也趴地下是吧，跟没人似的。晏相起来吧，大王有何事？闷得慌，上你这儿喝点酒。哎呦，我身体不适，大王改天我再陪您，怕不能陪您一醉方休。晏婴会说话，说您让我陪着您喝酒啊，我现在身体不舒服，我不能让您尽兴，你这不招您生气吗？那齐景公也不能挑眼，好吧，那我再另别门吧。上田壤军他们家去了，司马壤军，司马壤军出来迎接，国君来了。你想想什么事儿啊？说是有人打咱们国家了，还是咱们国家必须出战了？没有，我闷得慌的想找你喝点酒。田壤军站起身上，把脸一沉，我是臣，您是君，怎么能以酒相待国君？您请回吧。愣给奔回去了，这位没辙了，找梁清巨来了，找佞臣来。佞臣一看，哟呵，您请进吧。歌舞琵琶丝弦，喝一醉方休。结果大家伙就在国君面前给田壤军说坏话。你想你 你说您信任他干嘛？说本您就本您，啊，说宰谁就宰谁。结果呢，后来齐景公罢官不用了，田壤居在家郁闷而死，得了抑郁症，啊。原来我不懂得什么叫抑郁症，现在我才懂得什么叫抑郁症。其实抑郁症自个儿都想不开，他不用你，你玩去，是吧？今天坐游轮，明天上韩国，是吧？济州岛去不了了，咱们上美国，是吧？咱美国去不了了，咱们上哪儿？哪儿不乱，咱们上哪儿，是吧？还是中国好哈，咱在中国待着吧。中国您是满是油，是吧？现在好多外国人都在中国人待，中国这儿待着。反正我就觉得在咱们北京比哪儿都踏实啊。哪儿都甭去，你没事，您就这儿听书来，这儿多踏实呢。所以说呢，捧捧庞士元得先捧曹操。说我看完您这营寨了，您这营寨太好了，傍山倚林，前后顾盼，出入有门，进退有序。即便是孙吴再生，攘居复出，也未必如此。这么个三个大兵法家。跟曹丞相您差不了多少，您呢摆的这营布置的这么好，他们呢也就是这样的。那曹操高兴极了，哎呀好啊，谢过先生，不敢当。嘴里说着不敢当，心里高兴。凤雏先生都夸我了，凤雏是谁？刘备得一可安，汉室天下。现在这位找我来了，夸我攘居复生，孙吴复出。好啊，先生夸奖，先生夸奖。丞相，再看看您的水势大营如何？好，请。两个人骑着马，手下人跟着，前呼后拥来到江边。咱们书不说废话，弃马登舟，到中央大船之上查看水势大营。你也别说，曹操的水势大营安得确实也好。曹操在旁边就等着夸，先生如何请指教，如何请指教，那意思你在夸我，就捧他来的呢，给你捧得高高的，摔得重重的，然后我再给你出主意，把你船连那块好烧你。庞统庞士元看了看一抱拳，好啊，24座水门向南而开，这水师大营安了24座水门向南而开，蒙冲战舰围城城郭里边水巷来回出入。丞相，您这水师大营安得深得为将之法，丞相如此名不虚传。哎呀，先生夸奖了。24座水门，这是蔡妹张允当时布的水师大营，24座水门向南而开，外边都是蒙冲战舰，里边来回的水巷就是水的胡同呢，小船来回出入非常的方便，便于打仗。说起蒙冲战舰做的城郭，这蒙冲战舰是什么？蒙冲战舰呢，是在江里打仗、水里打仗最快的一种快艇，又窄又长。上边呢生牛皮盖着，两边左右前后都有这孔，就叫窗孔啊。这窗孔干嘛使的？能往出射箭，能往出扎矛，就是里边有枪手能往出扎枪，你过来一枪一扎了，然后能从里边射这弓箭弩箭。可是敌人要打算打这蒙冲战舰，生牛皮包着，你就上去扔石头，你拿刀剁剁不开，那生牛皮也挺厉害的。您想想，当兵的那刀能跟一王勾践那口宝剑似的吗？不可能，那宝剑就一口，中国传世宝剑没有几口，能传到今天价值连城，要都那么造宝剑，那当兵的得有多少，得有多少口宝剑呢？所以当兵的刀是一般的刀，要剁这蒙冲战舰的生牛皮是剁不开的，扔石头也砍不开，所以周围的城郭都是蒙冲战舰呢。蒙冲战舰这么多只，把这城郭就等一个水城一样布置好了，有24座水城门，可了不得呀！好啊，好啊，丞相名不虚传，先生夸奖了，哈哈哈哈！请，书不说废话，请到中间大帐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 您想到了江南了，什么好吃的没有啊？啊，尤其是冬天用不着冰箱，是吧？什么吃的都有。烧黄二酒，然后军乐队开始伴奏，文武官员陪着曹操，陪着庞统、庞士元在中军大帐饮酒，那就开始聊天了。海阔天空，聊的什么兵书战策呀？您想想，庞统一肚子学问，曹操一肚子学问，两个人都是军事家，都是政治家，而且都是大文豪。嘿呦，谈天吐地，说能说，甭说一钟头，仨钟头都归他一人都行啊。谈天谈地，谈兵法，论人品。嘿呦，俩人谈的呀，大家伙听着是如醉如痴。来，先生请，先生请。曹操亲自给斟酒，一看酒凉了，来再上热酒，重整酒席，那十分殷勤。丝儿都泡上，啪又换了一桌。曹操亲自陪酒，干先生请啊！一号味儿都哇哇了味儿，喝了。庞统、庞士元喝着喝着，曹操一看，俩眼发迷，这人有点醉了。庞统喝着喝着，拿这酒杯，哎呀，先生如何？丞相军中可有良医否？就说这一句话，曹操是动心。良医何用？哎呀，北方人不喜水战，来到江南经常呕吐，多生疾病，当然军中需要良医啊。曹操这么一听，心有所动。曹操正为这事着急呢，因为北方人来了不喜水战，在水中颠簸呕吐，而且死了也不少了。曹操正着急，没办法了，一听庞统、庞士元说出来军中有良医否，军士生病需要良医，您说他不动心吗？庞统，凤雏先生，德医可安，汉室天下的主，司马德搓水晶先生，江南名士，这么夸庞统，他肯定得有主意，他久在江南呢，我得问问先生，荀良义可有决策吗？我的军中将士多生疾病，哎呀，丞相啊，北方人不惜水战，在船上操练呕吐生疾病，这是常有的呀。啊，丞相啊，我看你用军有法，布寨有方，可惜还有欠缺，欠缺在何处？我有一个办法，如果说出来，丞相若用，丞相可以考虑，就可以使军士少生疾病，一战成功，可取周瑜、孙权，项上人头，灭刘关张，夺取天下。哎呀，先生明教，请讲。哎呀，再来一杯，不说，再来一杯，我给您再来一杯。曹操也连饮三杯，先生请讲。哎呀，丞相，我想着军士多生疾病啊，不惜水战，不怕，不怕您不过意，潮起潮落，江水来回颠簸，当兵的当然是不习惯。我有一条计策，您琢磨琢磨，您可以把30条大船或者50大吊船连在一起，前后铁索相连，上边搭上阔板，不但人能行，马能走，不日训练好了，兵发江左，一战成功，取孙权、周瑜，项上人头，刘备必灭矣。哎呦，把曹操乐坏了，有这么好的主意。来呀，中军在，马上调铁匠到军中营，按照凤雏先生所讲，30条大船、50条大船连在一起，上边扩板相搭，操练人马，一边进攻江东。您看这连环计就成功了，不自主的说出来，不动声息的说出来，曹操还真听了，传下来了。而且曹操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凤雏先生深施一礼，先生高教，谢过先生，要没有先生指教，焉能战败江东人马，一安天下。哎呀，我已然醉。咱们说不说废话， 庞统献联婚计就算成功了。接着庞统庞士元就跟曹操说，丞相啊，不日人马到了江东，可千万不要杀戮百姓啊。哎呀先生，您这条计策成功，如果战败了江东，将来在天子驾前保你位列三公之职，我哪是为了功名富贵，为了江东百姓啊。丞相，我只求你一见过了江之后，千万千万别杀江东黎民啊。哎，对天明誓，此一次为了再安天下，打下江东之后绝不能杀戮百姓，望请先生放心。那就多谢丞相，多谢丞相。丞相，我庞统有一事相求，先生请讲。请丞相赐我一张榜文，要它何用？哎呀，我的家眷现在在江边，倘若丞相大军到了江南，谁认识我庞统啊？我只求有您的一张榜文，我贴在家门前，有丞相之命，不要杀我全家，我心愿足矣。哎呀，这又何难？来笔砚伺候。你不是求一张榜文吗？赶紧提起笔来，把这榜文写好了。我大兵过了江南之后，不许伤庞统、庞士元他们全家大小。庞统机灵，要这合议两种意思。咱们现在都知道火烧战船、赤壁鏖兵成功了，那时候庞统不知道。倘若曹操成功了呢？我先要这榜文。我这榜文贴着了一个，倘若都知道我火烧战船、赤壁鏖兵，我这个连环计是我献的，都恨我，过去一个砰砰给我宰了之后，曹丞相这榜文。要不然曹操大军南下把周瑜给灭了，我不管周瑜成功不成功，我保我全家，有榜文我全家死不了。所以庞统这地方也挺聪明的，曹操给写完了，盖上印，庞统、庞士元往怀中一揣，既然如此，丞相，江东文武官员惧怕孙将军，因为孙将军宠信周瑜，周瑜年轻恃才自傲啊，文武官员相互忌之，都恨周瑜。我想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到江东劝这些人归降丞相，以便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使战争平息。丞相您看如何？好，先生如果立此大功，将来永不知功名富贵。哎呀，我跟您说了，不为功名富贵而来。那先生请。庞统心说，请吧，我也成功了，榜文也到手了，让我请，我赶紧走吧，得一安吧。我庞统、庞士元告辞，曹操亲自送到辕门，送出大营，曹操眼瞧着庞统、庞士元、鲁司将任等班将上马直奔江边，等到了江边，甩灯离鞍下马，拉着马腰上船回归东吴，就听后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追了一人，啪就把庞统揪住。好你个庞统，黄盖献苦肉计，看则下诈降书，你前来献联婚计，怕收不起曹丞相83万人马吗？啊！庞统吓得浑身力抖，体子拆钢，脸上颜色更变。曹操营中能识破我的计策，此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恩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